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两起不同的案件。首先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养老院的纠纷。现在呢，北京有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养老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分布在北京的各个区县。有的养老院经营状况比较好，各种的硬件设施、软件服务也非常的到位。但是有的养老院呢，经营状况就并不是那么特别的乐观了。如果是一个私立养老院的话，那么它本身呢，既要有这种经营的责任啊，因为它是一家企业，它要挣钱，但是它同时呢，还要承担着社会的责任。那么这两者的度如何去把握，成为了很多经营养老院的企业的一个难题。有的养老院就为此而没有办法继续维系下去，引发了一系列的官司。那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的开始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男女双方啊，在同居期间呢，女方怀孕了，但是在孩子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男女双方就分手了。那么这个孩子又应该何去何从呢？哎，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起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开始呢，请到来自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就跟大家介绍哈，涉及到这种养老院没有办法继续维系引发的一系列的案件。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宋昭法庭的法官啊，一位是徐建龙徐法官，徐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刘希露，刘希露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起发生在这个养老院当中的一个纠纷哈，还是请刘希露先把这起案件的这个案情跟大家讲一下。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和社会养老机制的这个逐渐形成啊，越来越多的养老院、福利院建立了起来。而国家呢，也在政策上在支持这些养老院的设立。咱们今天要讲的案子呢，是一位叫做李强的盲人。他在通州区设立了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公司。 养老院的这个可以说院长或者创办人，他本身是一个残疾人。 对，他是一位盲人，所以说他在创办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过程中啊，非常的不容易， 真的挺不容易的。 对，遇到了很多困难。 能办起来就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对，但是后来呢，由于这个李强他也没有类似的经验，包括装修啊、保洁呀、等等各个方面，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很多老人呢觉得在这边生活的不是很舒适，所以说纷纷搬离了。那这样的话，他的资金来源就断了，所以就发生，就后面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那您说一说，那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又引发了一些什么样的案件呢？ 比如说，在他的这个养老院，他是有专门的， 服务公司，就是专门的护理公司，来帮助他做一些护理，给老人做一些护理。 嗯， 在老人纷纷离开之后，他这个护理的这个工作啊，还是一直在继续。但是他的资金来源断了以后呢，他的护理费就没办法按时的支付给这个护工的公司。 哦，那肯定啊，对啊， 对， 老人很多人都走了嘛， 对对，包括保洁方面也是一样，保洁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包括从开始的4个人，后来减到后来的2个人，但是都有持续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没有支付给保洁费，然后后来呢，保洁公司和这个叫护理公司几乎是同时将他举办的这家就是养老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支付相应的费用。因为这两个案子是先后过来的，就是到徐法官这儿，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注意到了是同一家公司导致的一系列的一个诉讼。 并案一起审了吗？还是说什么？还是说分开审的？ 这是两个案件 啊， 因为是需要公告送达缺席审的，两个案件两个开庭，不是并。 他们这个李强所办的这个养老院哈、到底欠了人家多少钱呢？ 他是在服务费上，就是这个护理费上是欠了36000元，然后在保洁费上呢是欠了10万多一点。 他们都之前有签过这样的一个协议啊，签过这样的合同是吧？ 对，正规的合同都有， 都有。 只是到最后的后来，就是这个已经李强也找不到人了，然后呢，这个养老院也就是维持不下去了，然后所以说在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根本没有联系到李强，最后法院只能是启动了这个公告送达的这个程序。 院哈，我问一下徐法官，就是养老院它不就在那儿吗？是吧？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是吧？人没了，养老院在那儿。咱们去送达的时候，难道养老院就是已经是人去楼空没有人了吗？还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 它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收到这案件之后呢，给当事人联系过，联系过之后呢找不到人，后来呢司法专递，按照这个他注册公司地址给他司法专递，然后呢也给被退回。然后呢后来我们就说问了问原告，说这个你们这些月公司的这些员工工作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然后原告就领着我们直接去了。上面确实也有这个李强这个创设的这公司的这个标识什么都有，说就在 您亲自去了一趟。 对，我们亲自去了，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去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大门紧锁，里边呢没有一个人。最后呢我们是通过村委会的一些领导找到了这个大楼的出租方，因为他这个房子他是租的，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啊，他是租的房子。我们找到了个出租方，出租方呢把这个情况跟我们说了一下，说这个他们现在都搬走了，人去楼空，没人了。 那个养老院是个多大规模的养老院呢？咱们去的时候有没有去看一下？他租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环境？ 他租的是一个什么呀？他租的是一个楼房，5层的楼房， 整个一幢楼全租下来了。 对，面积有4-5千平方米，也算不小了。 有自己的院子，独立的院落， 有自己的院落。 那看来这个李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雄心勃勃的，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养老院办好。 对，毕竟现在这个养老行业啊，它是一个朝阳产业。这个至于说怎么去走，怎么去经营它，如果经营好了，确实是你能获得利益。你经营不好的话，真有可能像他这样。我们能够想象啊，当时这个李强哈，他肯定也是满怀信心，想把这个事情再做好。 对， 他肯定中间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最后经营不下去了。 其实北京有很多养老院哈，尤其是在北京的远郊区县，有很多非常好的养老院。 对 啊，很多老人呢也喜欢去那样山清水秀的地方啊，去休疗一下也不错哈。那现在这个送达不下去了，怎么办呢？ 如果送达不下去的话，按照咱们法律规定哈，如果穷尽了一切送达手段，最后只能是走公告送达。通过在人民法院报啊登报纸，说向被告公告送达传票和起诉状。 公告送达期限是2个月是吧？ 对，2个月。 两个月这个时间满了之后，如果这个被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就只能缺席开庭了。 缺席开庭，缺席宣判。 那这起案件是不是开庭的时候也没有找到人呢？ 开庭的时候呢，李强这个公司也没有派人来，也没有出现。当时呢只有原告一方到场，但是呢因为毕竟是一个养老行业嘛，也特殊的一个行业，人也不容易。李强本人也是个盲人，创办也很不容易，所以说呢在这个证据审查方面我们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说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充分的话，我们是不会支持你的。 就是说缺席开庭并不会意味着这个被告方没有到，然后咱们就会全部都支持原告方的请求。 对，我们不会降低这个对原告 这个举证责任的这个审查。 那咱们在这个审查原告的这个证据的方面，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一些瑕疵、一些这样的问题？ 我们也发现哈、啊，确实有些钱款来往哈、啊，就是它不是太清楚。你比如说那些护工的钱，至于说这个公司，你现在代表自己的这些护工来主张这笔护工的工资，到底合适不合适，对不对？你这得提供一些证据来证明啊。首先，这护工的工资你发了没有？到底谁来发？是这些李强的公司发的，还是你国的公司发的？对不 对？对对对，没错。 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提供，说确实我公司发了。这笔钱的话，你才能再向人李强公司主张。 对， 对吧？ 没错。 毕竟你跟李强公司之间这个合同呢，人家只是给你一个大的服务费。至于这个服务费里边有没有包括这笔工资，那就难说了。 如果说因为李强这个养老院没有给这些护工发工资，导致呢你们这个企业也没有给你们的护工发工资，那是不是这个企业就没有权利来主张呢？ 是这样的，毕竟哈，它是一种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这个劳动合同关系呢，毕竟还是在跟原告之间建立的。这种情况下，他有义务给这些护工来发工资，至于说最后这钱有可能是李强公司来打给他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发工资的义务还在于他如果说这笔钱确实发完了之后呢，合同里面如果也没有约定这笔钱的情况下，他可以向李强这公司来主张。 这个涉及到护理费的这个案子是吧？还有保洁费的这一块，和护理费的案子有什么不同呢？ 保洁费啊，主要是什么呀，它有一个服务协议，里面约的非常明确，说这个我派多少人过来干活，你到时候每个月给我多少保洁费就齐了。 就齐了， 非常明确。 这个要比那个护工的那个要 对，要简单， 要简单。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因为在这个被告方并没有出庭的情况之下，咱们就开庭了。那么最后的判决结果是怎么样子的呢？ 判决结果啊，比如说保洁费那案子，我们是全额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这个护工的工资这个案子，我们只是支持了其中一部分诉求， 没有全部支持。 对，没有全部支持。 那关键是这个案子判决也是缺席判的是吗？ 对。 那缺席判了以后，这个关键判决生效了，是不是也得让李强知道啊？ 这个到时候呢，咱们会有执行厅的法官来执行这个案件，他们会审查的力度非常大。审查的力度非常大。 哎，那尤西路现在这个案子执行的情况怎么样？李强有没有一些查到他的一些踪迹呢？您了解吗？ 这个双方已经就是被告这原告这一方啊，确实是已经到我们这儿开具了这个生效确认书，就是意思是我们这个份判决书已经生效了。他们已经到执行厅申请了强制执行，具体最后这个案件有没有执行完毕，确实我们审判厅这边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们也希望啊，李强这个养老院能够尽快的和我们通州法院执行厅取得联系哈。那您这样的事情啊，已经进入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了，进入到执行程序了，那这时候就不是说我还要提出什么意见的时候了，就是要这个执行法院判决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是吧？ 对， 好，哎，那这里再问您一下，因为这种涉及到养老院的纠纷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一些哈，往往我们更多的介绍的是，比如说护工在照顾老人的时候啊，产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或者老人在养老院的时候啊，摔倒啦、摔伤啦啊，引发了一些什么样的纠纷。那么这起案件呢，和之前我们讲的有些不一样。那么，徐法官，您觉得通过审理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目前这样的一些这个养老服务机构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养老服务行业啊，毕竟是一个朝阳产业，至于它怎么来运作，尤其是这个民营的资本怎么来进入这个行业，确实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多。你像这个咱们这个案件，李强本人他就是这个民营的资本，他去运作这个东西，如果说他资本实力很强大，资金很充足的情况下，他能够保证自己的公司运营一段时间，但是呢，如何实现盈利，这确实是风险很大， 是 因为毕竟他的对象是那些老年人身体很不方便，他平常付出的成本呢有可能非常大，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就有一点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敬老院或者养老院和这个需要照顾的老人之间，你这份协议怎么来约定这份东西，这是他们在日常的经营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必须把这个风险进行合理的分配，你不能说老人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愿照顾的老人，你交给了养老院，对不对？ 有的时候是能自理，有的时候没法自理， 嗯， 对吧？让养老院去照顾，怎么来照顾？这种风险怎么来分担？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写清楚。 嗯， 如果写不清楚的话，真有可能说出现说所有的风险就有可能会跑到养老院这一边。 哎，对对对对，没错。还有什么别的呢？您觉得？ 别的意思就是说哈，作为一个自然人哈，他经营这个公司，你别管说经营到什么程度，你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些问题。既然敢去开设这家公司，对吧？你要对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假如说公司不在之后出现的问题，你要勇敢的来面对，躲避永远不是办法。 没错，没错， 对吧？ 的确是。 你如果真的出现困难了，你可以向政府反映一下嘛。毕竟关于养老这个方面，政府现在扶持的力度也很大。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你转身走了，这个案件幸亏是老人都走完了，但老人要是不走呢，还在，老人还在那儿呢，怎么办？ 那可不是吗？ 对不对？你扔下一大群需要照顾的老人在那放着， 你人跑了， 一点社会责任都没有。 没错，没错， 对吧？不仅仅是毁约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必须得诚信的来经营这个公司，对于后续的东西必须完全能考虑到。对吧？勇敢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做一个有负责任、有担当的人，对吧？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像这种养老院、养老服务机构，它本身呢有这种公益的性质， 对 啊，但是呢，它又是一个企业，它又需要挣钱，这个有时候又是一个不是很好平衡的一个地方哈。你既要有这样一个公益的性质在里面，你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你又想从中来获利，这个平衡点怎样去把握？我觉得这是需要这些企业的创办者需要好好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这就涉及到说你跟养老机构和这个老人之间这个协议你怎么来签订，这个协议的内容你怎么来去约定它，把这个风险合理的来分配，只有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之后，你很多的工作能慢慢的开展起来。 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法官啊，谢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啊！ 谢谢主持人。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版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非婚生子的抚养问题。好，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秦阳。秦阳你好。 哎，主持人好。 今天呢，你跟大家讲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起关于这个收养协议的一个纠纷。 收养协议哈， 对， 这是一个怎样的协议？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签署了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咱们从这个纠纷的开始跟大家来讲起。 是这样，20岁的小涛啊，是一个男孩，与23岁的小丽呢，在2007年恋爱并开始同居。在同居的日子里呢，小涛对小丽啊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啊，就是女方比男方大了3岁， 大了1岁。男方是24岁，女方呢是23岁。 23岁哦，对，差小了一岁 。 女方比男方小一岁。 对对对，这个小涛啊，作为这个男方啊，对小丽照顾的是特别无微不至。也是小丽呢也特别感动。虽然他们俩呢还没有结婚，但是呢小丽也是萌生了为这个男友生个孩子的想法，也想着继续过日子。但是好景不长啊，在2010年的时候呢，小丽怀孕了。可就在怀孕之后呢，小丽渐渐的发现小涛，也就是她的男朋友，对她态度变得特别敷衍，当初那美好的感觉呢也是不复存在了。小丽在无奈伤心之下呢，决定与小涛分手。 但是已经怀孕了呀。 是的，但是小丽也是当时也是特别伤心，说既然已经没有感情了，既然他已经不爱我了，那就分开算了，至于孩子他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哦， 对对对。 那分手的时候孩子几个月啊？ 孩子当时应该是